第三十九集。 孟昭走到工位上，刚从抽屉里拿了一包速溶咖啡出来，程韵凑过来了，给他递了一杯现成的。程韵说：“ 哎，赵哥，一会儿你去做什么？你车不是送修了吗？我给你当司机啊。” 猜吧，猜对了我就带上你。 孟昭一边喝着咖啡，一边查着路线，这就是在考程韵了。看程韵对办案的步骤到底有没有自己的规划，还是说只会跟在别人屁股后头做跟班。 是赵云华工作的家政公司。 孟昭把喝空的纸杯扔到垃圾桶里，起身走出办公室。程韵赶紧跟上。 走吧，说说理由。 因为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的事情是，赵云华明明跟周衍和谐相处了四年，为什么忽然咬定周衍就是害死他儿子的凶手，并且会下狠手把周衍勒死。在此之前他应该会有表现异常的地方，我们去家政公司就是为了问清这一点，对不对？ 下次可以自己出师了。 程韵受了表扬，心里挺高兴的，他笑嘻嘻地拍马屁说： 都是昭哥你教的好。 到了顺义家政公司，一听孟昭是为了赵云华的案子过来的，负责接待警方的经理愁眉苦脸，开始往外吐苦水。 你说我们公司也是倒霉，这个赵云华跳过公司，私下跟客户签合同，我们公司也算是受害者了吧。现在可好了，周衍这案子闹得这么大阵仗，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公司的保洁员工有问题，有好几个刚谈好的客户，哎，还没签合同就被吓跑了。 不同的警察有不同的办案风格，而配合调查的人也有着不同的聊天风格。眼前这位明显就是话痨型的，遇上这种，孟昭一般都是先不动声色地听着，然后从他的话里头找线索。 你说我们公司找谁说理去啊？就不说这个，哎，前几天这赵云华去帮人家干活还被投诉过一次，那客户都是我们公司五年的老客户了，给我们介绍了不少主顾，现在也说要解约。哎， 孟昭听到这儿抓到了这个人话里的重点。 赵云华被投诉，投诉是哪天的事情？ 投诉啊，我得找找记录。 经理拿出手机给人事打了电话，挂了电话之后他说： 是12号。 因为什么事情投诉？ 因为赵云华打碎了客户家里一花瓶。嗨，人家客户还不要赔偿，说那花瓶啊是一个有名的设计师朋友送的，多少钱也赔不来。 赵云华以前有没有犯过这种错误？ 没有，他在我们这儿啊干了这么多年，每年都是年度优秀员工，就因为这个才让他负责这么重要的客户。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也没犯过什么错误，谁成想这一来就来个大的。哎呦，那花瓶啊他也知道有多宝贝，人家客人都交代过好几遍了，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？ 因为怨念太深，经理又开启了话痨模式。等经理说完，孟昭又问： 在这之前赵云华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，比如情绪不高经常走神之类的？ 没有吧。 经理说着转头看了看前台的接待。 哎，你看出来他最近哪儿不对劲儿了吗？ 没有啊。 前台接待也摇头，犹豫了片刻之后又说： 不过平时他每天早晨过来的时候我都跟他问好，他也笑着跟我打招呼，只是12号那天早上他没理我，还挺反常的。 孟昭注意到前台的旁边安置了一个快递置物架，上面放着还没有取走的快递。孟昭问： 他最近有没有收过快递，或者跟什么陌生人接触过？ 没收过快递，他好像不怎么网购，从来没见过他来取快递。至于跟陌生人接触，他只是早上的时候来取一趟保洁工具，这些我们也不太清楚。 问题都问完了，孟昭道了谢，又给经理和前台留了电话，让他们如果想到什么线索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他。出了家政公司，程韵跟了上来。 哎，赵哥，你说 赵云华为什么12号突然变得反常，13号周衍回来他就下了杀手，他是不是掌握了周衍是害死赵彤的真凶的证据啊？ 有可能。再去赵云华家里一趟吧。 上次因为急着申请逮捕令，只顾着在赵云华的家里搜索他的杀人证据，却错过了不少的细节。到了赵云华的家里，孟昭先用视线扫了一圈，然后注意到卧室门口放了一个垃圾桶。孟昭走近了，半蹲下来，拿起扔在里面的一个相框。这相框看上去有些廉价，一看就是在那种批发市场买来的。小时候这种相框还挺常见的，这些年已经在各种场合难觅踪迹了。相框里框着的是赵云华和周衍的合照，从动作来看，照片是周衍伸长另一只胳膊自拍的，两个人的距离很近，脸上都挂着开心的笑容，乍一看真是让人觉得情同母子。这相框被赵云华扔在了垃圾桶里，保护照片的那层玻璃也被打碎了，出现了发散状的裂痕。看来在扔相框的时候，赵云华的情绪应该非常的激动。孟昭注意到相框的下头还有一个小纸盒子，他把那个纸盒子拿起来打量，这是那种快递常用的纸箱，但是比一般的纸箱要小一点，底部只有巴掌大小，上下盖子的开合处缠了一圈封口的胶带，其中一面已经被裁开了，切面整齐，应该是使用了剪刀或者是小刀裁开的。 这个封口的纸箱哪来的？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呢？ 孟昭又看了看垃圾桶，里面没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了。孟昭之前看过赵云华的手机，上面虽然下载了购物软件，但一打开就是版本过低请升级的提示。如那个前台接待所说，赵云华似乎确实是没有网购的习惯。孟昭站起来对程韵说， 让小周他人过来一起搜一下这屋里，看看有没有能装进这个纸箱的东西。 说完，孟昭又在屋里转了一圈，依次拉开赵云华的抽屉看了看。赵云华的抽屉里分门别类的装着不同的东西，有塑料袋，有捆扎绳，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小玩意儿，看上去都跟案子没什么直接的关系。孟昭又拉开电视下面的抽屉，那看上去是赵云华专门盛放药物的抽屉，里面装着的多是一些感冒药。再把抽屉合回去的时候，下面的滚轴卡了一下，孟昭活动了一下抽屉才把它彻底的合上。孟昭一下子敏感地察觉到 滚轴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， 于是孟昭把抽屉再一次拉开，手掌伸下去托住了抽屉的底部，另一只手一用力把抽屉卸了下来。孟昭俯下身一看，里面果然有东西被卡住了，是一个小药瓶。大概因为来回活动抽屉，药瓶上的字迹已经被磨损得看不太清楚了。 这药瓶里的药是赵云华之前吃过的吗？会是什么药呢？凶手为什么料定赵云华一定会自杀呢？ 孟昭的脑中又出现了那个疑问，于是他把药瓶装起来，打算拿回去让物件科化验一下药物的成分。下午，周奇阳带了几个人去赵云华家里搜了一通，回来告诉孟昭，没在赵云华家里发现更多可疑的东西。 哎，会不会是从外面捡回来的纸箱啊？赵云华不是每天都会翻垃圾箱捡纸箱吗？ 这纸箱是新的，而且没跟他那些要卖废品的纸箱捆在一起，应该不是捡来的。 那里面装了什么？ 皮囊。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